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1集清谈。茶楼外的天色已暗，清谈还没有结束，梅老年迈此刻已经坐得累了，他与姚冠玉争的是变与没变，喝了好几盏的茶水润喉。梅老清了嗓子， 我说的变化是眼前的躯体变了，不仅如此，你变了，时间变了，事件也变了，你早已不再是适才的你，你更不再是一年前的你。 众目看向姚冠玉，等待他的作答，但是姚文玉缓缓垂下袖，在四轮车上对梅老施礼， 先生说得不错。 此言一出，四下哗然，这谈论的事情分明还没有结束，他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就是想听一番争锋，岂料姚文玉却就此作罢，自行认输。 永一年间的盛状再也不复，大周已是日薄西山，如今东北外敌强侵，西南官商勾结，这天下能够畅谈宇宙奥妙的地方还剩多少？ 席间闻言当即吵了起来，梅老哐当的扔了烟枪，以袖掩住口鼻，勃然大怒道： 臭臭臭臭不可闻，俗不可耐，姚圆桌怎的变成了海人石？ 茶几乱动，已经有人站起了身，罗木赶忙起身想要劝阻，却听到窗前的姚文玉笑了起来，他越笑越大声说： 八成侵吞民田的状况何其严重，路遇恶瓢早已不再是梦中空谈，我变了，世间也变了，先生身处其中还能维持多久不变呢？ 梅老本想离席，闻言没有忍住： 万物不以生叫恐灭，变与不变皆有安排，你改变本道坠入尘网，也想学那齐慧莲海良医做个君子吗？ 今日逼我变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先生，正是世间。 梅老一口气没有提上来，扶着茶案： 无为而治，道法自然。齐慧莲改变了什么？海良医又改变了什么？你步入他们的前尘，袁卓，袁卓呀，这是无用之功。 姚文玉神色烧脸： 既然道法自然，那么这天要变即变，这世道当乱即乱，先生大可继续袖手旁观，我已经抛弃了本道，要入这乱世了。 梅老急得跺脚，像个孩子似的喊道： 不行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 薛修卓以为天下有道以道训身，天下无道以身训道，此言齐太傅信奉，海阁老也信奉，他们之间唯独姚文玉不是。但姚文玉今日此举显然是亲口击破了自己往日的顺其自然，这昭示着他从今以后抛弃原身，成为了世中人。雨珠滚砸，从乔天涯的眼前飞落，滴在了水洼里，水花微蹦，打出了涟漪，一尾细鳞小鱼从涟漪间飞跃而出，被凌迟的孔领捉住，又丢了回去。费胜撑着伞，孔领与沈泽川带着斗笠在池塘边垂钓，孔领把钩再度抛出去： 今日之后，有志之士都该涌向磁州了。 沈泽川指着鱼竿： 若是有志之士都这般好德，我与先生何至于阴差阳错？ 孔领笑起来，避而不答，只感慨道： 袁卓此举是改道亦是成道，是为了向天下说明海阁老的遗志仍然存在于磁州，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。 神威的笔墨已经就位， 袁卓的声望在天下学子心中能否挽回，就看他这一纸抒情了。 雅文玉最初在太学风波里被学生攻击，就是因为他的出世。然而如今他已与梅老等人分道扬镳，再借着高仲雄极具渲染力的笔，那双断腿就可以变成表明的志。不仅如此，随之而来的疑问必定会包含着他为什么会到磁州。如果他是有罪的人，那么朝廷为何迟迟不派人前来逮捕？沿着这个问题想下去，就能看见已经分裂了的中部。 唉，因为天琛帝身亡，今年的春闱作罢，随后海阁老死谏，太学围攻寒门官员，期间不少人挂冠离职。去都这个冬天还要维持三方稳定。 沈泽川晃动了下鱼竿。 薛修卓已经凭靠着楚军半只脚跨进了内阁，为此太后势必要打压以他为首的实干派，不能让他成为真正的摄政权臣。那么他对太学的承诺何时能够兑现？他与袁卓又是同门旧故，如今袁卓投奔到我的麾下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况且李氏失德早已人尽皆知，樊州翼王迟迟没有被打掉，效仿之辈层出不穷。薛修卓如今想要还手也分身乏术，这个冬天他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只能挨打。 世家捅出的篓子太大了。 孔鲤捏着鱼竿摇头说， 太后不肯放权，内阁人心尽失，薛修卓羽翼未满，三方焦灼不变，八成侵吞明田一事就不会解决，这样拖的时间越久就对府军越有利。 正如他们在这里谈论的一样，几日以后高仲雄的文章流传出去，海良仪留下的后劲根本没有结束，只要陈词恳切就能引起一片喟叹。姚文玉在茶桌的清谈内容早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即便是五谷不分的学生都必须正视一件事，那就是短短这半年的时间里，去都已经彻底失去了维持天下稳定的能力。姚文玉投靠的人叫做沈泽川，而沈泽川在半年以前还是和萧迟爷一同叛逃出都的罪臣，但是他们不仅没有伏诛，反而正在崛起。太后叫不动启东守备军，韩城再度出山请求八大营出兵去剿灭远在磁州的沈泽川，但是兵部以去都无将为由推辞掉了。会谈的不愉快随着年关逼近，三方的关系越见紧张。雪一下，投奔磁茶两州的流民就增多了。谭太虎在敦州招募守备军的同时，锦衣卫也在招募新员。沈德川要把海日国和锦衣卫放在一起，等到沈德川回过神已经是十二月了。就在他把年礼筹备得当的时候，李北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。天地白茫茫的一片，领风席卷着，把盐粒子般的雪刮得沙沙作响。马道塌得厉害，两车根本进不了交战地。萧迟也把浪淘雪晶留在了边伯营，带着人挖了两日的雪。乌子鱼在寒风里扎紧领口挡住了口鼻，一双冻得紫红的手不断摩擦闷声说， 这他妈的打个盹的功夫就能重新堵上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 陈阳轮值的时候从来不喝酒，这会儿也扛不住了，猛灌着马上行，把胃都烧痛了。 越靠近东北越冷，幸好府军十月前就把冬衣送过来了，否则得冻死多少兄弟。 这么冷的天， 古今蹲在地上摇着头说， 铁甲沉重，战马要受不了了。 李北的战马没有边上的矮种马那么耐寒，冬日一到，交战地的马厩料理相当费神，他们比人更辛苦。 继续挖，今晚必须赶到交战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